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资讯。市教委官方微博近日发布消息，今年北京100%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划片就近入学，小学和初中就近入学比例分别保持在99%和96%以上。今年北京市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为本区初中招生计划的4%以内，明年将取消特长生招生。此外，本市城六区逐步降低公办学校寄宿招生数量和比例，到2020年，寄宿招生将实行登记派位入学。民办学校招生方面，需要严格按照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切实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由市教委主办的2018年高参小项目高中艺术素养班阶段性汇报展示日前举行。高参小项目自2015年成立至今，北理工附中、北师大四附中以及实验华夏女子中学高中各年级和初中艺术团共计288名学生参与项目，项目完成授课总课时计量共计7113节。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2015年，北京开始实施高中入学中实施艺术类高校与基础教育贯通培养，将美育教育做到高中层面。同年，北京舞蹈学院承担北京市教委委托项目高中艺术素养班项目，面向舞蹈零基础高中生教学，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参与高中艺术素养班已经2年，正在现场准备演出的北京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高二班学生唐健向记者介绍， 艺术节还有平常的一些学校的展演活动，我们舞蹈班呢都会出演。舞蹈锻炼每个人身体的柔韧性，会让你的气质变得更加活泼一些，更加就亲近自然一些。希望这个舞蹈班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高校与高中实现美育对接，通过高校教学资源输送，实现艺术素养的贯通培养。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执行校长刘海霞介绍， 学生在校内课时内免费的接受全方位的服务和培养，所以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是一个惠民工程。 高中艺术素养班招生时不做任何专业加试，提升有专长、有特长和有素养等三种类型学生的表现能力和人文素养。北京舞蹈学院技术教育学院院长、项目负责人周宁介绍， 这个项目是从2015年开始，就是每次是6到8节课。高校的职责就是输血，高中要造血，自己要建立一个工作。这几所高中这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已经都进了专职的舞蹈老师，但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比如说符合自己学校的校本课的建设，有了人呢，还有一个体系，然后还有一个运作机制，才能够他自己活起来。 近年来，北京教育改革持续深入，目前本市已有158个教育集团、410余所集团学校，25%的中小学已经纳入集团化教学，随时共享集团内的优质教育资源。除了名校牵头的教育集团，本市还推行在地域内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区制，目前已有130个学区覆盖1000余所学校。下一步，本市还将支持各区通过集团化办学方式带动相对薄弱学校的发展，不断扩增优质教育资源，缩小校际差距。同时也鼓励跨区集团办学，支持城区通过集团化办学向农村地区扩充优质教育资源，带动农村学校的发展。另外，本市有9年一贯制学校115所，约占初中校总量的23%，未来这一类的学校还将不断增加。景山学校16号举行纪念3个面向题词35周年教育改革论坛。相关负责人表示，景观学校在已经建成的曹妃甸分校、香河分校、崇礼分校的基础上，景山学校通过通州分校规划已经完成，正在建设当中，预计将于2020年开始招生。景山学校副校长郝丽萍介绍，新校区将是一所12年一贯制的学校，招生规模达108个教学班，将为台湖地区提供4000多个学位，预计从明年暑假开始，景山学校将进行新校区教师的招聘，未来新校区的老师也将与本部老师一起进行教研活动。 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组织撰写的2018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16号在京发布。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呈现上升的趋势，同时区域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差异仍然显著。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部分行业高级技术岗位招人难，而部分可能被新兴技术取代的行业面临垄断性的收入下降和失业的风险。报告认为，为致力于实现劳动市场平衡发展和充分就业，可以坚持扩大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并举，在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同时，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消除性别歧视，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同时提高劳动力素质，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提高效率同时实现公平。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播报，苏小坤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电影《狗十三》公映，家庭教育中有多少以爱为名的暴力？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请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随时参与互动。正在热映的电影《狗十三》，以一个13岁的青春期少女李纨为主角，讲述了她和宠物狗爱因斯坦的故事。整部电影中体现了家庭、教育、人情和人性的关系。从李纨的成长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哪些成长的痛点？家庭教育中有多少以爱为名的暴力？又存在哪些未被发掘的教育困局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在这个宇宙之外，一定还有无数个同样的宇宙，包含我们所有可能性的集合。 我送你搬到场，派人送来。 这么可爱， 我不喜欢狗，让我爸拿走吧。 赶紧喝一口。 我不喝牛奶。 我喜欢上你了。 这样，我们没有完成的事儿，就会在某个宇宙里被完成；错误的选择，也会被更正。 段老， 你干的这点儿，容得还？ 这次八里脚， 小三， 我一定要收拾他。 医生， 可救？ 忍死脚。 我欠你全家就欠 了。马正南，杜四，让他把曹氏拿清了。 好，刚刚为大家播出的是《狗十三》里面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片段哈。今天我们赶快邀请出做客节目的嘉宾，家庭教育专家，北京101中学历史学科骨干教师，荣获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获得北京市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荣誉称号的邢秀清老师。邢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邢老师。另外，今天北京电影学院文化产业管理大二学生王雨晴也做客我们的节目。雨晴您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哈。这个周末咱们已经看完了《狗十三》了哈。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评论说，如果看到《狗十三》的时候你没有太多共鸣的话，恭喜你，你很幸运哈。不知道雨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呢？ 那我应该不是吧？ 不是， 我看完这个电影，反而是想这部电影应该很多人都有共鸣， 感同身受， 就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长大的，很多很多相似的点就是出现在就是长大的过程中。 嗯，比如说哪些细节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 细节的话，我就举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大人对小孩的那种替代性补偿。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小时候，就是比如

电影最终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结果哈。李纨的性格在这种家庭模式的影响下，她有可能哈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邢老师， 嗯，这个事实上，因为我们刚才只谈了一点，事实上我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我恰恰认为，它体现的是教育方面的冲突，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家庭教育方式的失败。 嗯， 我倒觉得这个家庭它是尽可能的弥补了它原生家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爷爷奶奶对它的关怀备至，然后所以在这个孩子电影当中塑造出来这个角色所体现的特点，我倒觉得这将来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孩子。他身上有几点让我觉得非常佩服，第一个就是他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哎，我们这个电影的一开头说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在说我选择红色的毛衣，我就会觉得绿色也会遗憾啊，然后我觉得到冬天的时候，我就会期盼夏天的这种，就难以想象夏天的那个炎热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孩子他非常的智慧，他意识到了选择一定是有得有失。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选择是有得有失的时候，那么我无论选了什么，我就一定会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理性的孩子，那他将来的生活是一定不会错的。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另一个角度，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是能够积极面对挑战的。爸爸做了主，就要求你必须得去上英语去。但您看，您会发现后来这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英语就是进步了，就是他能够应对自己的挑战。我觉得其实是电影呈现了很多教育方面的冲突，但其实在这个孩子身上体现的恰恰是他的成长。然后最让我觉得让我觉得非常佩服的一点，就是这个孩子当那个男孩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这个女孩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女孩的反应是说，以后这样的事情还多着呢。我觉得他太 成熟 了，他太成熟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能够理智的分析自己的无论是学习还是感情的一个女孩，我觉得她的性格应该是非常智慧的。 好，其实孩子的底色还是打得很好的哈， 对， 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能够在家庭教育的各种细节当中能够保留好他这份最纯真的底色，不要给他打破了哈。好，那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讨论的是最近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狗十三》，不管您是看过还是没有看过，都可以发送您的问题或者疑问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视频直播，请大家下载听听 FM， 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今朝装饰799巧视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

件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刚刚我们给这个李纨的人生性格做了一个预测哈，邢老师的观点其实还是蛮美好的哈，就是李纨她本来就是一个性格很成熟的孩子哈，关键是后期是怎么打造了，但是这个电影没有给我们一个结局，但是从她各种细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哈，其实在李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的性格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的哈，比如说从被迫接受假的爱因斯坦，到接受喝牛奶，到最后平静的吃狗肉，特别是我看他吃狗肉的那个，因为喜欢狗的人是接受不了吃狗肉的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哈，一次又一次无奈的妥协，咱们怎么看待这种妥协呢，邢老师？ 那事实上呢，我觉得就拿这个，其实这个片子呢，它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例，也就是说狗的这个问题，人与狗的这个问题。那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呢，爱因斯坦对这条狗，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宠物狗。它事实上呢，反映的是它对亲情的依赖。然后呢，在需要关爱的这样一个阶段里边，这条狗其实代表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一个最好的伙伴。 嗯， 所以这条狗的走失呢，对它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此呢，就使得这个矛盾在逐渐的升级。我们会一点一点的升级到了最后，到了家庭暴力的这个程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故事升级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可。就是没有办法调和的这样一种心态的变化，可是呢，最后落到了哪儿呢？落到了就是说，一条狗的走失，用另外一条假的狗来骗孩子说这就是爱因斯坦，我觉得这个就绝对是犯了非常大的错误，就是你一个谎言。你撒了一个谎，就意味着你可能要用1000个谎言来弥补这个谎言。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家长是犯了非常大的错误。那么等到了孩子最终接受了假的爱因斯坦之后，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能够做到说是让他吃狗肉，他又能够做到的话，那我觉得每一个观影的人都会觉得心疼。心疼这种孩子。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对他自己来说极为重要的因素的这样一个丢失不见甚至被践踏，到最后他自己需要他得忍着多么大的痛苦才能够吃得下去那个狗肉。所以我感觉这确实是成长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个伤痛，而这种伤痛我觉得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我觉得这种妥协可能会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留下一个不太美好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李纨在这个电影当中问的那个男孩的那个问题，说成人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会得出一个成人这个世界很残酷。很虚伪。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这种妥协是让我们心疼的，是没有保留了孩子心中的那种本真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不应该发生的。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心疼哈，我有太多共鸣了哈，因为确实看到李纨一步步的妥协，感觉其实家长不要太小看孩子，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怎么这么幼稚啊，其实小孩往往比大人懂得更多哈，有的在有些方面，比如说他在车里面看到爸爸痛哭流涕的时候，其实他也想帮爸爸分担一点，可能就想以听话这种来补偿爸爸，其实这种确实很让人心疼。我记得后会无期那部电影里边有一句这样的台词，他说小孩子会分对错，但是大人只看到利弊。 对， 其实李纨在丢了狗的时候他也说了，我要的不是这个狗，他可能要的只是爷爷的一句道歉，但是这句道歉迟迟没有说出口哈。不知道雨晴怎么看呢，这种妥协如果在这个年纪来看的话。 在这个年纪来看，妥协当然是很痛苦的，就是一种成长的痛点吧，就是一种成长的无奈。但是我觉得电影里面，它是放大了这种痛，是因为他把狗带到这个电影中嘛，狗是电影的一个元素。其实从丢失狗，然后到最后吃狗肉，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心疼，其实这个就是成长的一种痛和无奈。但是李纨他之所以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我觉得是之前爷爷奶奶 比较溺爱的一个结果，因为他之前没有跟父母一起相处嘛， 嗯， 所以说这样一个转化也是他成长需要的一个点吧，就是没有办法，是非常痛苦，但是他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变化。 嗯，你有没有在某些事情上哈，跟父母妥协过，嗯，让你现在想想觉得，哎呀，当初不应该妥协，挺后悔的。 当初不应该妥协的，这个倒没有，但是我也有一只被送走的狗， 嗯， 可能谁小时候都会有一只被送出去的狗吧， 嗯， 因为小孩都很喜欢宠物，但是父母因为考虑各种原因啊，然后把他送走，那会儿也是大哭，然后不理解什么的， 嗯， 但是现在想一想肯定当时是不理解父母的决定， 嗯 嗯，但是没有说现在会觉得后悔的地方。 嗯，诶，当时是怎么实现和解的呢？ 实现和解也是跟剧情差不多，就是父母会找一些其他的替代品去替代。 嗯， 当然我心里没有李纨那么敏感吧，应该是比较大大咧咧， 嗯， 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也没有对现在造成什么阴影。 啊， 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 啊， 嗯，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哈。 有很大关系。 如果说一个孩子特别敏感的话， 对， 那可能真的就伤害他了。 对， 像雨晴这样大大咧咧的性格，可能哎也无所谓了，毫无关系哈。 对， 其实在我小时候也有一只被送出去的狗，我叫它的名字叫小黑，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当初来的时候特别小，然后我和我弟弟还给它做衣服。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然后我们发现狗不见了，就去追那个车子，因为我妈直接把那个放在小箱子里边送走了， 嗯， 所以也提醒各位家长哈，如果说您决定给孩子买一个宠物的话，就一定要对他负责到底哈。其实这个关键节点也是一个生命教育的这个时刻哈，就选择了，那我就必须得接受到底。那如果说我中途要放弃的话，那您干脆前期别给孩子买这条狗，是吧？ 嗯，对。 好，那我们继续再把这个视角回归到李纨身上哈。我们看，如果说孩子哈一味的妥协、懂事、听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哈。他不是说一时的，哎，这方面如果这样一味的任由他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他成年以后哈进入社会会形成怎样的一种人格呢？ 嗯，事实上我就觉得，很多家长吧，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误解啊。 嗯， 有的人呢会觉得说是，如果我这个让孩子那个凡事事事他都是听我的，就是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和我无话不谈啊，有的人会误认为无话不谈是一种最佳的状态。 嗯， 但事实上呢，我恰恰认为有的时候这个无话不谈的背后和前提，极有可能是孩子已经习惯了所有的事情让父母来给做安排。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孩子将来他独立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非常差。 嗯， 我就觉得因为我今天早晨还，我就想起来好几个细节。我今天早晨在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忽然发现啊，前面有一对家长啊，一个有一对这个亲子关系吧，看着关系还很好，妈妈然后背着孩子的书包， 嗯， 然后呢一直走送到校门口，然后到门口的时候呢，这个书包转交到了女儿的肩上。哎呦，我当时就觉得已经是初中生了，还需要妈妈给把书包背到校门口，我就感觉这就是过度的呵护。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时我是去一个小学，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家长就在校门口等着，因为我要进那个小学里边去办事儿。然后家长就说，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文具盒带进去，我的孩子在几年级几班。然后我就跟他说，他没有带文具盒没有关系呀，我说这恰恰是一个他要独立解决自己忘记带文具盒， 自己 该怎么解决，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呀。他说不呀，那他会，家长就会说不呀，那他会这半天他会过得很难受呀。我说那他得为他自己的遗忘然后负责任，我说这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父母的过度的呵护，然后必然会带来孩子的这个过度的依赖。那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狗十三》这个电影里边，它反映的呢，它其实不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顺从的。也就是说，父母是用一种特别极端的方式

尊称为字圣。 文字当以许氏为宗，必先究文字，后通训古。故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今续撰文，何以古咒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积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小学者达神旨。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决意可得而说。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为您诵读的《说文解字》的节选。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为您解读《说文解字》。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邀请王宁教授精彩讲述。 我们今天呢要讲一部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字书，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呢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字书，它也是世界的第一部字典。但是这部书呢不仅仅是起到一个字典的作用，应该说它在反映和书写我们的汉字，解释我们汉字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权威作用。那这部书呢，它一共收集了9353个正传撰文的字头，再加上重文，重文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体字，所以它一共有10516个字形。它这里面的字体一共有三种，以小篆为主，古文和咒文，那么也有呢小篆本身的一些一体字。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经书上面用过的一些字它大部分都收集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先认识一下它里面收的这个字体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小篆呢是秦统一以后规范过的一种字体，因为咱们知道战国的时候啊，这个文字异形是吧，是各个国家的文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用一种字体呢来统一这个字的结构。这个李斯呢他曾经做了一个识字的，就是规范字的一个课本性质的东西，叫做仓颉篇。仓颉篇呢收了3300个字，这就是说文解字呢作为基础的一个材料。剩下的呢当然他就是从各个地方收集，所以他能够把五经文字收集了9353个，再加上重文呢，这些重文都是其他的字体跟小篆不一样的形体，这种形体就很多了，各种各样的形体，但是主要的是古文和咒文。古文是什么？根据考据，说文解字里面的古文呢就是其他的六国文字，因为除了秦系文字以外还有很多的其他国家的文字，这些文字呢因为过去是跟秦文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取了跟秦文不一样而且又有价值，就是说有讲解价值，他是用取了这么一部分文字呢他补充进去。然后是咒文，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考据，咒文呢它实际上是周代经过周宣王呢是周代的一个很想振兴周代，但是后来周是没有，已经分崩离析是吧，就周代的这个帝王啊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他没有权了，但是他曾经整理过一个文字，所以咒文呢实际上是周代的一些文字，所以咒文呢很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代的经文。 作为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并不是将所有的文字分门别类的整理成表，而是从中优选，构建出一套严密的文字系统，选择何种字形，为何做这种选择。 说文解字收字的原则是什么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说文的字是经过优选的，我们先看看那个表上的就知道它优选是有原则的。好，我们看看这个表里头的第一行，就是我们说文的小篆，也就是它的正篆。正篆就是它作为字头显现出来的东西，这个就是小篆。第二行就是古文，第三行是皱文，第四行呢是甲文和经文，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出土的古文字里面的字形。再往后面是秦文字，秦文字就是秦代的简帛，再后面就是楚文字，从甲经文、秦文和后面的楚文字我们都是做来参考的。现在咱们来看看这几个字，咱们就知道了啊。这几个字呢它有一点代表性，我们就知道它是怎么来取。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字是乃，在小篆里面呢现在它还没有那一撇儿，是吧，它只是两个弯曲，这两个曲线因为小篆是用线形，而且是圆转的线形写的，所以这是乃。那么你看古文，古文呢它不是两个弯，它是三个。咱们再看这个皱文，皱文呢它是三个，小篆就给它减省了，小篆当然是最简最简便。那么这个字有没有根据呢？啊，这个字是有根据的，是吧？我们看古文字里面就有这个字形，从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第一呢，在小篆里面它是对于古文和皱文呢它有省简的部分。第二，它是根据它这以前确实有的字，它不是自己编的。第二个字是困，这外面一个大的方块，里面是个木头，就说明了它被困在里头，它这个形体呢能够讲解是困在里头。古文呢它是从纸从木，从纸是跟这个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是吧？因为你把它包围起来嘛，就让它出不来了。纸呢也就是说它也实际上也就是不让它动了，是吧？所以也有困的意思。说文解字把这两个字形都收了，正篆是第一个字，后面它补充了一个从纸。他为什么补充这个字？这个字并不比那个字简，也不比那个字繁，但是在讲解它的字义的时候他有个补充，这个字也能讲，是吧？纸就等于把它围起来不让它动。好，我们看看这个字的根据在哪儿啊？秦文字里头就有这个从木从围的这个字，所以他把从木从围的这个字他选成了正篆，因为这是秦朝规范过的这种字形，秦简的这个字形我们叫古隶啊，古代的隶书，前古的隶书。你看它的根据，它是根据自己秦国的文字。那么这里头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原则，它上的字，它进的字一定是能够讲意义的，讲这个字为什么构造的。所以这就合了说文解字的一个原则，叫做形意统一，是吧？它形意统一，因为形意统一了，所以它能够从这个形体上的呢他能够分析出这个意义来，因此他就能够去讲记古书。我们再看下面那个回，现在说文解字收的这个字就跟我们今天的字是一样，就是一个大方块里头一个小方块，它像那个水啊回转啊，这个水的回转圆转的这个状态。好，你可以看看古文，古文也是能讲的，因为它是转着圈写的。那么转着圈写的为什么不能当正篆呢？因为你知道小篆讲究平行啊，平衡方正，所以第一个字的字形应该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个字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你看甲骨文就是这么写的啊，不管它转的方向怎么样，甲骨文就这么写的，所以它这些字都是有根据的，一定是前代有的字它给它收集下来，这两个字都能讲，所以它都上了，它就变成纯文。再下的文字字是栗字，就是我们今天吃的栗字。好，小篆上头有一个这个字，其实是一个象形象例字，你一看古文就知道古文写三个，篆文它就减省了，它只写一个。它的根据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形体，但是这三个东西都是那个带刺儿的例子，咱们知道例子的外头有一层绿的壳是带刺儿的，是吧？那经文它就直绘其形，到小篆里面呢它就把这个上面这个图形文字化了。好，我们再看这个古文，这个古文字跟后面我们给大家看到的那个楚文字就完全一样，这就应了我刚刚讲到的话，就是说 古文呢来自于六国文字，更多的是取自于楚文字。为什么取自楚文字？我们知道在六国里面文化比较发达，书籍比较多的是楚国，现在我们出土的楚简也是非常的多。楚国的文字写得很奇怪的，就是他写的呢他不是非常方正，他的笔画呢呈蝌蚪形，就是字呢本身也不是很周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跟其他的国家相重。但是楚文字的结构仍然是汉字啊，它并没变成别的文字，它只是在风格上不一样。最后一个字悖论的悖，悖是相反是吧，咱们讲逻辑上有一种悖论，悖论就是你正面也说得通反面也说得通，这叫悖论是吧，或者是正面也说不通反面也说不通，这件事情叫悖论。所以悖论是相反呢。你看这个咒文里面它是很繁复，它只写了两个这个或字哈，两个或字对着相对着，表示它相悖。到了小篆里面它就给改成形声字了，这边是这个字念博是吧，从心从博得生，就变成形声字了，就简化了好讲。我们把这个图表里面的这些关系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可以总结几条。秦统一六国呀，所以他就用了秦文字。那么秦文字李四的三千三再加上其他的秦文字，这是他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所有他收集的一些字他用古文和咒文来补充，能够补充进去的字一定是跟小篆不一样的字，一样的他就不要了，他干嘛要再做一个别的呢？而这些字的讲解也是能讲解的，但是他跟小篆是互相不一样的，是补充的，他也是得要能讲的，不能讲的字他不收啊。第三个原则就是在取慎作说文解字的时候，他并不排斥其他的国家的字体，其他的国家的字形，他以一个为主，有很好的字形他认为是比较好的，可以放到他的系统里面去的，他也是取的，但是是少数的补充，这是他的又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说文解字这本书做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东汉，那么东汉已经通行了隶书，所以他要做出来一个东西他不能够跟当时的这个隶书距离很远啊，是吧，因为他是给当代人来看的，来讲字的，所以呢他就选择的字一定这个里面跟隶当时通行的一些汉隶是要有一个比对的。那么在这样复杂的情况底下，许慎就把这些字他搜集到一起。我们知道汉字的异体字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我们有一本书叫碑别字，就是我们在碑上所看到的字，有的字形多到300到400个。因为那时候的东西抄的，你抄东西跟我抄的东西它并不都是不可能完全一样。一面抄一面大家还在互相造字嘛。啊，不同的国度它的简帛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经过这样的精密的优选，所以他跟一般的字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经过这个优选，所以说文解字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形可以，缩意可以看到意义。 小篆是秦统一以后用以规范文字、解决书同文问题的一种专用字体。说文解字以小篆为主，补充与小篆形体不同的咒文和古文，以此为基础对汉字进行了系统的形、音、意分析。后世以文字学家著称的许慎好书仲是东汉时期的一位经学家，师从著名经学家贾逵兼学五经，并有深入研究，史称五经无双许书仲。 那么这么一个很精密的书是谁做的呢？啊，我们知道他的作者是许慎，这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河南人啊，河南人，他的号叫书仲，当时的人称作五经无双许书仲。无双啊，就说明他经非常熟。咱们中国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他很熟悉。他曾经参加过当时的汉朝的一些经的一些讨论啊，当时讨论经呢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参加啊。 他的生卒年月不是很不是很确切，根据他跟他老师的年龄来比对，大概是他应该是公元50年到125年之间，或者稍微有一些距离吧。他是汝南昭陵人啊，汝南昭陵人。那么汝南昭陵呢，就是现在的河南有一个地级的市叫漯河。漯河里头呢有一个啊偃师县。那么偃师县往东15里有他的有一个叫许庄的。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应该是许慎的故里。我们现在如果到河南去可以看见许慎故里刻在一个非常大的石头上。如果你去河南你一定去拜谒一下我们这个文字上的这个河南人叫他字圣。一个字书为什么是一个经学家做的，这个我们就要知道一个背景。我们知道秦他是要焚书，他有个焚书坑儒，他把这个儒家的经典，因为他觉得儒家经典妨碍他啊，妨碍他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就烧了不少。他不是把书都烧了，都烧了也是没办法的。他藏在幕府里，就只在他的图书馆里有，其他的民间不许。他民间有个叫邪书令，就是谁要是家里头能抄出那种手书来就满门抄斩。这么厉害的刑法谁敢呢，是吧？而且当时这个读书呢也是非常的集中的，是在宫廷里头就孩子们才能读书，所以平常老百姓也没有。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觉得儒家的经典有利于他的统治，大一统啊有利于他的统治，他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就要把儒家的经典找出来啊，怎么找呢？他就找了一些饱学之士来把这些书啊就回忆出来写出来。后来有一个河间县王从墙里面找到了一些古书，这些古书呢都是用战国文字写的，就是用古文字写的。那么汉代呢他就要立博士，立博士当时就有两种经了，一种经是隶书写的，一种经是古文字写的，这就经本有两种不一样了。经本不一样解释也肯定是也不一样的，就你想那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是有印刷术，它有根据，它所有书都是一个模样，它不是的。所以这种情况底下两家就争啊，是你的对是我的对呢？古文经学家他有一个最大的法宝，就他的字是战国文字，是古文字，古文字是可以分析他的字面上都可以分析他的意思啊。所以古文经学家就开始用汉字来讲解他的意义，来证明这个字当时的古籍应该怎么讲。我们就说经文经呢它是义理派，它主要是讲思想的，而古文经呢它是要还原古籍，它是个古籍整理派，所以它就要先认字，从字开始啊。这种情况底下整理文字一定要通经，因为它是从那个经的那些它的那些文字的那个语境里面总结出来的意义，然后才去拿字形去讲，讲不通的他就去看字形，长长久久的这么来做，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才能够产生说文解字啊。因为汉字咱们一开始在讲汉字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汉字光讲形没有意思的，一定要拿意义去讲它。意义从哪来？意义从经书上来，经书上头它有一句一句话，这一句一句话都才能产生。所以我们说一定是一个经学家，他同时也是小学家，所谓小学家就是文字训诂学家，因此才有一个许慎。 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余书皆未读。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字典，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因而被称为天下第一种书，是后人阅读研究古籍、探讨古代文化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钥匙。 清朝有一个考据学的大师叫王明胜，如果我们知道清代的学术史，这个人呢他在说文解字正义序里头他说文字当以许氏为宗，必先啊究文字后通训诂，就是后才去讲意义。所以他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他说不读说文余书皆未读，